点当，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23号星期五啊，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嘅六点钟嘅。至于我哋今日咧六点钟嘅时候，同时间啊，亦都有呢一个嘅环节，就系全程点歌大行动。 今日点歌嘅对象就系啊， 恋爱脑嘅人啊，唔知道你系咪啦？可能好多人都系啦，或者好多人自认系啦，咁样样嘅。 系啦，咁所以就可以啊，想去留言啦。 系啦， 话俾我哋听，你身边有冇一啲？恋爱脑嘅人， 你想点啲咩歌俾佢咧？即系会唔会可能呢一首歌点俾人之余，都系点俾自己嘅咧？咁 可以讲多少少？究竟你觉得啊，你话呢个朋友或者身边有一啲咁样嘅人，可唔可以讲下佢嘅状况系点咧？即系有冇例子咁 样？有几咁棘咧？或者可能你觉得呢一啲朋友原来都好好嘅咁样， 系啊。 转头六点钟就可以听到大家分享。 系啊，今日我想讲嘅嘢咧，完全系充分显现到我系一个。生活喺幸福家庭嘅小朋友， 系你而家先知啊？你会唔会太迟咧？即系其实我识你嘅时候，我都认定咗你系嘅。 系一个幸福嘅小朋友。咩叫幸福嘅小朋友？就系、是、平时一啲日常生活起居飲食嗰啲咧，自己唔使点样要处理得太多。 系 因为同即系同屋企人住，好多家头细务嗰啲咧，已经减省咗好多。 O、okay. K， 即系唔使自己要。搞好多複雜嘅，因為當你搬出嚟住嘅時候，就一定係多好多嘢要煩啦、 啊。哦，我知啦，你係咪準備搬出嚟住啦？ 唔 係，你係咪準備嗰啲？ 冇錢，冇錢，我都想。 我以為你人生要進入 另一個階段啊嘛，開始講到咁嘅樣係啊。咁因為我最近要去揾搜羅一啲物資，咁、 okay, 咧、 okay. 即係做一啲類似展覽嘅物體，咁咧、 okay. 就要揾好多一啲家品嘅，因为要即系用一个展览嘅空间，然后将佢变成你当一间屋咁样样啦，好似以前旧式嘅你当公屋咁样嗰种。咁、 okay. 所以咧就要你首先要幻想翻，究竟我以前譬如婆婆屋企佢嗰啲装修 系 一啲摆设有啲乜嘢咧？即系最简单，譬如个钟都同我哋而家嘅钟可能唔一样，以前嗰种钟就系嗰啲嗰啲叫咩電鐘啦，係啊，即係舊式嘅嗰種，咁要揾啦。咁呢啲就比較有年代感嘅，咁啊有一啲指定嘅地方去搜羅啦。 以前嗰啲鐘唔係有嗰啲鐘擺喺度叮叮噹噹咁樣， 嗰啲 係咯係咯係咯。 我婆婆屋企嗰只冇啊， 就真都係掛牆嗰啲圓形嗰啲嚟嘅， 圓形嗰只嚟嘅。 不過就望落去舊少少嗰啲。好似冰室嗰啲钟， 嗰种啦，银色咁样，跟住一块面玻璃面咁样，系咪好似唔知早几好似有讲开？ 如果睇重庆大厦就会见到嗰种咯，系嘛？ 系啊，好似系咪前几好似唔知呢个系 Deja Vu 定咩？好似系咪定系前几我哋有讲开一个钟咁嘅嘢咧 ？Anyway， 咁跟住就系有一啲譬如家居需要嘅物件咧， okay. 我就发现因为平时唔需要自己去处理，咁、所以咧突然之间拿起手要喺边啲铺头买咧，原来我系谂唔起嘅。即系最简单例如，你要买条挂衫绳咁，虽然而家可能会少啲嘅，一般你都系衣架，跟住可能挂喺屋企啲窗花啊，或者本身有碌有条挂衫嘅有啲架各样啦咁。咁、但如果你突然之间拿起手你要买条挂衫嘅绳，喺边度买咧？我真系企咗喺度。 其实都系普通，系咪你去街市嗰啲杂货铺啊、五金店，你叫个？ 嗰個老細俾條啊幾多尺嘅長繩你，咁其實都夠都係㗎啦。 咁因為咧呢、這個前設就係咧，我就係想喺屋企樓下嘅商場裏面嘅鋪頭可以盡量買到啦。 哦，咁你嗰啲豪宅區 冇又唔好咁講嘅，只不過係而家嘅街市啊買少見少，大家都知啦，係啦，咁啊所以都要一啲距離嘅。咁咁所以就諗住由近至遠咁開始去揾，咁一定係就揾屋企樓下先。咁啱啱講嗰種咧，你話超級市場咪揾得到咧，又未必揾得啱心水。 係， 咁所以就於是乎咧就上網揾啦，上網揾下狼三成咁啊。咁因為最主要係因為我 邊度買 嘅，唔係我直情喺嗰啲嗰啲拍賣網站啊，因為買一啲，因為想有少少懷舊感覺嘅。 O K， 咁所以其實 二手物品嘅 係啦，我唔需要真係全新，因為我唔係真係用嘅，攞嚟做一啲裝飾嘅啫。咁諗住唔知啊，有啲二手平啲咁可以揾到啦。咁於是乎就喺嗰啲拍賣網啊、嗰啲 App 嗰度就揾下，咁見到有啲人放出嚟咁。咁但係你揾到之後你要聯絡佢，佢又未必即刻覆啊成啦咁。咁我又好心急，好想快啲買到。咁就見到哦，佢嗰個 packing 包裝嘅角落頭呢就有一個你當一個牌子咁啦。哦，原來就係喺日本嗰個城嗰度嘅嚟嘅。我認得佢個英文名啦。咁、 okay, okay. 於是乎就哦，原來呢一種城呢喺嗰度有得買嘅。咁於是乎就落去樓下望下，哦，又真係揾到咯喎咁樣。即係呢一種我覺得係如果你經常係譬如聽眾係家庭主婦或者你已經搬咗出嚟住，呢啲嘢對於你哋嚟講咧，基本上如同呼吸一樣咁簡單。 係，其實係㗎。 係啦，咁但係對於我呢啲都係嗰句啦，呢啲敗家仔咧，你突然之間要我去揾咧，原來係唔識，又或者慣咗所有嘢喺網上面買，你要去一個實體嘅鋪頭，你究竟知唔知應該要去邊一度咧？又是另一樣嘢嚟嘅。 其實咧，你呢個過程我好明啊，因為其實呢兩三年我一路持續地感受緊同埋練習緊呢一樣嘢，就係、是、即係當自己搬咗出嚟住之後咧，你屋企有好多嘢咧，即係你以前會覺得啊，原來屋企要有呢啲嘢㗎，即係好簡單，如可能洗衣袋咁樣。 嗯。 你以前唔知道原來洗衫係要有洗衣袋嘅，即係。我呢啲好明顯又係幸福嘅小朋友 啦。呢樣嘢叻過你，我知喎。 即係誇張啲咁講啫，即係打個譬如。 你知唔知洗衫要落洗衣粉啊？ 知嚇，同埋要有嗰啲波波啊嘛。 係有啲人用波波， 啲波波啊嘛，係啦。咁即係話嗰啲吸色紙啊咁嗰啲啦嚇。即係總之你有好多呢啲林林沈沈嘅嘢咧，你平時唔係做開家務，好似我呢啲咁樣嘅小屁孩咧，係唔會識得。去自己揾嘅，咁但系到而家哦，好啦，真系原來屋企啲嘢係消耗品嚟嘅，佢用一下消耗一下，用完你要去再揾翻嚟買嘅時候，咁就焗住要練嗰樣嘢，就係、是、因為我屋企樓下有好多地方都會買到一啲唔同嘅日用品啊，屋企用嘅用品啊，即係會有你頭先講嗰啲日本嘅城啦，會有街市啦，會有超級市場啦，會有啲十蚊店啦，會有啲賣家品嘅屋啦，咁樣 緊要啊呢啲係 啦，超級多呢啲地方，但係每一個地方你買到嘅嘢或者啱你用嘅嘢都唔同，咁我就由以前咧可能去每個月啦。或者每隔兩個星期啦，我就要落街，即係搜羅一下啊！我最近屋企有啲咩物資要買嘅，咁我就要去揾啦咁樣。咁啊，最初可能一行兩三粒鐘都翻唔到屋企嘅，真係啊！因為即係你每一間你都會喺度慢慢細心咁樣去睇啦，去研究啦啊，到底呢間鋪頭我可以買到啲乜嘢咧？邊樣啱使啲咧？邊度買平啲咧？咁樣咁去到即係最初期嘅時候，咪用好多時間，你又要格價啦，你又唔知佢啱唔啱用啦，你要睇嗰啲嘢嘅尺寸係幾多啦。洗衫袋几日 size 啦，转季嘅时候嗰啲爱嚟入住啲衫嗰啲袋又几日 size 啦，有分有冇得吸抽真空啦， 哦系啊， 好多呢啲嘢噶嘛， 系啊， 咁然后哇真系你比在三四年前我都唔识讲啊，讲真，咁跟住然后好啦，到你发现哦原来呢间铺买呢啲就平啲嘅，呢间冇拍铺买咧就襟用啲嘅啲嘢，咁、啊、你就开始慢慢咯，而家可能每个星期讲紧可能一粒钟内就要完成到晒呢啲 task。咁然後再進階就係、是、啊呢啲用品啊，除咗你日常嘅用途之外，佢仲有冇有機會可以又係其他嘅用途咧？咁樣就係、是、例如我最近發現咗，原來洗衫袋一個好有用嘅地方就係你可以愛入住啲貓，然後帶佢去睇醫生。 哇、哦， 係啊，因為咧我屋企有一隻貓咧係幾 幾惡嘅，幾怕人嘅。咁佢係會可能即係都會出下手啊，會咬人咁樣嘅。咁於是乎，然後咁啊，但係有一個狀況底下，就要帶只貓去睇醫生啦、復診啦咁樣。那姑娘就話：你屋企有冇洗衫袋啊？你揾你嚟之前咧，你就入咗去落个洗衫袋先带佢过嚟，咁就会容易啲控制啦。咁就冇咁容易，即系可能佢自己又冇咁紧张啦，唔使即系周围跑嚟跑去啦。咁于是乎我就发现咗呢个妙用啦。咁但系发现原来屋企洗衫袋 size 又唔啱噶噃。咁跟住又继而就要落街啊，揾有冇呢啲大啲嘅洗衫袋咧？有冇啲形状唔同啲嘅洗衫袋咧？咁就会开始开拓一个新世界咁啊！突然发现哇，原来洗衫袋有好多唔同形状噶。有半月形啦，有正方形啦，长方形啦，咁样。 系啊，呢啲我会有阵时会去到你啱啱讲嗰种咧，会直情系归类为叫做 life hack 啊。 系。 我嗰阵时搬出嚟嘅时候，大学嘅时候搬过出嚟啦，跟住系啦，主要嗰段时间咧，我好沉迷睇呢一啲嘅。 系。 即系例如一个厕纸筒用完之后。即係平而家就真係會哦，咁啊就咁抌咗回收咯。 我知你用嚟做咩啦？ 用嚟做咩啊？ 廁紙筒。 攞嚟做咩啊？ 攞嚟晾起佢當風鈴咁樣用咯，可以鏗鏗鏗咁樣諗起。 攞嚟擺嘢嘅，係啊，廁紙筒就係將佢一剪開一開二，然後咧將一啲捲起咗啲電線咧放喺裏邊啊，或者啲 headphone 啊。咁、譬如你櫃桶打開嗰陣時喺搬出嚟住嘅時候，因為嗰啲好臨時性，即係住可能一年就唔會留喺度，你唔會買啲真係叫做。好靓或者点样嘅一啲物品去装，你都系临时，即系当临时屋咁样嘅啫。有个兜，一个兜，咁你劈晒啲线喺度就好乱，于是乎咧就会将啲厕纸筒咧剪开佢，咁、一个个框咧，你就好似一个间隔咁啊，将个兜间开咗几格，然后每一个厕纸筒里边你就我呢度放，以前仲会用一啲有线嘅 headphone 嘅， 系 咁咪放入去咯，条叉电线放喺呢个咯，呢啲都系上，因为好容易揾嘅，你 YouTube search life hack 咧就会有好多噶， 系 甚至乎嗰阵时做Give Me Five。嘅時候，有時 opening 咧好中意攞呢啲 life hack 出嚟講啦， okay. 甚至乎係會拍片。我哋嗰陣時講哦，摺衫，究竟摺衫點樣樣摺係最慳位咧？即係有一種卷嘅摺法啊嘛，係啊嗰種啦。但係其實最終你會唔會每一個都係咁做係另一件事，即係物又係有一種執嘅方法啦咁。咁我覺得呢一啲就係我自己住嘅時候，除非你個人係好有呢一種叫做唔知啊嗰種。 好有條理， 條理係啦，好有條理嘅嗰種人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真係我自己覺得啊，真係你去到自己搬出嚟成個空間屬於你自己嘅時候，你真係會咁有心機要去處理呢一啲咯。Otherwise。就未必会咯， 但系人生咧就系一个会系不停咁逼你学习噶，即总会喺状况你就哦原来系咁噶，哦原来我学识咗一样嘢之后，你会发现呢啲技能啊几好用噶咁样。 系啊，但系我谂全部所有嘅人，如果平时要做开家务执开嘅，最希望嘅咧就系、是。就是永远啲嘢咧，如果第二日瞓醒觉就搞掂晒咧，最好。 即系呢个系白雪公主嘅技能嚟，唱首歌咁，跟住 啲雀仔就会帮你晾衫啊，成啊。 系啊， 冇啊，现实中嘅呢个施魔法嗰人就系你屋企嘅阿妈，或者你屋企嘅阿爸啦。系啲衫劈落去个洗衣篮度，隔几日，哇，新嘅一样就会出现咗喺你张床嗰度啦。 Make a wish, yeah, in 17 seconds. Make a wish, yeah, for your intentions. 问我看着你最少过了十秒，脸颊顿觉热了，回头六秒，胃动心加一秒，几多章节未发表。静静看树荫漫遍过了六秒，在这别致石径停留十秒，人生寂寥，全然冲开靠一秒，微秒十七秒，小滴水在对焦，凝住十七秒，有对岸望见了。 你嚟讲啊，最大嘅愿望就系、是、哇，17秒许完个愿之后，啲家务做晒就好啦。听过有陈明喜 featuring 林一峰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17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加强打击不合资格人士违规使用2元搭车优惠计划。本身符合使用2元搭车优惠资格的长者陈先生认同加强打击，但他认为不应该在优惠上加以限制，否则会影响符合资格长者的出行意欲。另一个长者王女士说，不觉得滥用情况普遍，但是同意需要打击滥用，因为涉及公共资源。香港专线小巴持牌人协会成员陈志辉说，小巴并非发现有很多怀疑滥用优惠的个案，但是不时有小巴司机反映要求乘客提供证件的时候，对方可能会反感，甚至引起双方口角和争拗，认为有运输处人员在场可以更有效要求相关人士提供证件核对。示威者2019年11月12号在中环集会堵路，警方拘捕多个人，其中6人早前被裁定暴动和在非法集结中使用蒙面物品等罪名成立，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监4年至4年1个月。6被告分别报称任职教师、会计文员、社工和学生，他们被控在2019年11月12号在中环北打街和德富道中及干诺道中交界一带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当中5人另外被控在同日同地身处非法集结时使用相当可能阻止识别身份的蒙面物品、管有物品意图摧毁及损坏财产罪、无牌管有无线通讯器具等。辽宁省营口市一间钢铁公司发生高炉烫伤事故，造成9人受伤，其中4人抢救无效死亡，5伤者留医。当地应急管理局说，事发在朝早大约8点，专家组初步认定涉及设备故障，又说事故现场已经处置完毕，次生灾害风险已经消除。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透露，他预计将会在下个月初访问中国。冲绳县举行纪念二战冲绳战役结束78周年的仪式，首相岸田文雄等大约4000人出席。玉城丹尼致辞的时候提到内阁去年12月敲定的3份安全保障文件，有关强化冲绳防卫力的论述有很多，令到院内民众不安，担心冲绳可能再度成为战场。他一直强调不能够以提升威慑力为由为地区带来紧张。岸田文雄致辞的时候说，日本面临的安全保障环境处于战后最严峻复杂的状况，政府会致力减轻基地对冲绳的负担。仪式在司满市的和平纪念公园举行，参加者为战役的超过200000死者默哀1分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傍晚6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同你跟进翻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市广场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就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兆安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去富健花园。

情，情共有无需心境，意境不境，为爱有过反境。遗忘过孤寂，平时肯出击，先有见识。谈情的家姐，无情有经历，临场好镇定，离场见本性。谈情的家姐，遗忘过孤寂，谁曾变过寂，单身作孤娘是寂。 所謂呢經呢樣嘢係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唔一定係人哋嗰啲講緊嘅佛經啊、三字經啊咁樣，可以愛情都係一種嘅經歷嘅。聽我陳慧琳談情的價值，最緊要揾到自己想聽，亦都解開到你心結嘅嗰一種經啊。初中楚乔，人之初。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外力施加在自己身上，形成这种烦躁的心态。不过最重要是 Woman， 几千种人，几千种神， 你找得到自己是哪一个啊？ 标签我的身份， 滔滔的无谓的声音， I'm a picture on top。 如果但我知识当不识当，话要做自己其实不到火，心情不好拍埋几张床，一班姊妹陪我陪天光，除了道理乜都讲，坐埋一起本身就发光，自在就是不会再彷徨，自由就是不需要伪装， 不失礼 在一起可甩开自卑， 不羞愧 在一起可抛开忌讳， 安身于本身 艺面具， 自愿放低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Woman Woman I am woman Woman I am woman Woman I am woman Woman I am I am woman Hashtag Feminine Feminism in my system Hashtag Woman 几千种人几千种神一家也指引标签我的身份嚣张的姿态，嫌呢个坏坏，唔觉佢又太乖。出面啲人谂嘢好古怪，失之交道越讲越怪。宁愿围炉一齐挨，一班姊妹膊头任我挨。太多准则嘅人倾唔埋，歪动潮摇摇步摆摆。 不失礼， 在一起可甩开自卑。 I am woman。 咁你揾到自己系边一个未啊？ 出世嗰一刻，我已经有个态度，嘢都未识讲，知道叫做 idol。Why so serious? Like to be mysterious? Don't go rival, but oh no, I don't think so. 耳朵在笑，念自吹自偶像，份情外滞，但要个天顶。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腥。你出街兜一圈，你上网最靓转，远脱不 care， 也是偶像。下步结束一吹，冻奶个绝靓绝，随便定像，点点击爆炸。沿着越话越异想。这是论颂 Baby we are bad bad bad boy 回现在世界送上一点坏竟出现 rap 又惊讶大卫大电标收埋 Bad bad bad boys 后现在思想不应那么怪莫非有洁癖根本没有爆做乜要收拾 Bad boy here we go出呢个制度先系世一，啲人话你错，因为佢哋仲未得。Yo what's up， 秒似你就矮咖，要多几个心心加埋。耳朵在笑，念自吹是偶像，神情外滞，但要个置顶。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腥。你周边影一张，你对镜照两照，高逼超低逼帅也是偶像。翻屋企打得卡，原来有过个字，随便地活着，便点击爆炸。越话越异想，内心根本没理想，这世 世界已变了样， 谁说这是论说 ？Baby we are bad。 当你找到自己是哪个的时候，深信那一种的烦躁会减少了，会离你而去的。Phoebus 吴启扬 Bad。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三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就好大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请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一时起之后，誓要出走。 使太烦躁嘅，放慢少少，放轻松少少。石山街 ，Wait Out。当你发现有好多嘢原来已经习惯咗成为日常嘅时候，可能你就唔会再为佢感到烦躁啦。 或是星星闪得太快，成长姿态仿佛必须显得怨目耀眼。等分解，那躲于光的黑怎越界？ 新闻之前听过《淘淘王》希图 featuring Mad Boy 日与夜上。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 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嚟到星期五的六点十三分啦，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呢个环节嘅。 耶耶耶耶耶！ 嗱，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咧就系恋爱脑嘅人啊，即系点为之恋爱脑嘅人咧？就系顾名思义，一日到黑啊，都系挂住谂紧个脑嘅嘢，都系关于恋爱啊、拍拖啊。即就算你是拍緊拖也好，你單緊戀也好，你失緊戀也好，總之個腦淨係裝戀愛嘅啫。咁啊，嗰啲朋友仔咧，即係成個生活俾佢牽引住嘅就係一啲戀愛腦嘅朋友仔啦。咁樣 係啊， 咁啊，即係深信大家潛藏住身邊都會有呢啲人嘅，即係可能坐你隔離嗰啲同學仔啊，或者係同事啊，一日到黑係你本人啊，可能一日到黑都係一講起傾起偈咧，都係講起你嗰啲暗戀對象啊嗰啲。密云对象啊，跟住出街食饭又谂啊，唔知佢做紧咩啊，佢中意食啲咩啊，咁嗰啲咧，就完全系中晒嘅咁样。 所以如果你啊都身边有呢啲咁样嘅人啊，你又会拣首咩歌送俾佢哋？有咩想同我哋讲咧？甚或乎都可以啊，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身边有啲咁嘅 case 嘅点嘅咧？ 冇错，不过我觉得有时做呢啲恋爱脑嘅人咧，都某程度上有佢系幸福嘅，因为到有一个可能年纪之后咧，正常人咧可能即就未必有 啊嘛， 系啊，就可能会过咗嗰个阶段。 冇晒嗰啲， 系啦，你有冇啊？ 我冇噶， 我都冇噶，我都冇噶，系啊，我都系事业为重嘅，可以听下我想讲啲咩， 就听下你叫讲啲咩。 知恋爱脑嘅人。你哋好啊，做咩又发晒牛痘咁啊？又谂紧佢啊？我都话㗎啦，你哋呢啲恋爱脑嘅人一日廿四小时除咗瞓觉之外，个脑全部都系佢嚟㗎。唔好话我话，分分钟连瞓觉发梦嗰几粒钟都系添啊。讲真啦，你话年纪细都仲可以理解，可以包容啦。毕竟青春就系佢哋最大嘅本钱啊嘛。青春就系可以花时间去碰壁，去学习爱，然后受伤害。再学习被爱，不过你哋呢啲恋爱脑咧，十岁到八十岁都系咁噶，唔系话做人浪漫啲唔好，不过你都要记得，世界好大，人生好长，除咗爱情，仲有好多嘢要等你关心同埋处理噶嘛。就连专家都话你哋会犯以下呢七种症状嘅，例如系。永远将拍拖摆第一位啦，成日都脑补好多嘢啦，同任何人讲嘢都会将话题带落恋爱对象身上，越爱得深就越自卑，失去自我，甚至乎为咗爱情连自己嘅底线都冇埋，最后失恋落咪好似世界末日咁咯。虽然专家都有解释过，呢样嘢系有啲难控制噶。因为好多时候在我们自己察觉到问题之前，大脑已经帮我们决定了一切，甚至乎会出现血清素减少、多巴胺增加的情况，令到你心情一直都兴奋、狂喜。但是偏偏去到多巴胺过量的时候，又会引发妄想，更加严重的可能连生活上的自理能力都会变差。所以你记住啊，面对恋爱是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控制力，尤其是泥足深陷那班。听下这首歌，学下看透一点。JW, 分手后的治愈疗程。难道没练习太耐，感觉都追不回来的奔神上。 彼此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 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何谓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衷感激悲哀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还要多得这次交往，难过在刹那间无意中消失，悲伤的歌翻播再翻播，留心听清听楚，别似歌中的主角，住进被窝，麻木到丢失感觉，再寻回战歌，偶尔寂寞，寂寞也不必想太多，难过在刹那间消失，今晚没再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活活淡化，燃烧着爱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删除那些牵挂，呼气直至创把气轻吹散，再度会期待爱情，无用怕谁负天涯。再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缓缓淡化，若再遇前度也可开口讲你好吗，单身过得虽然有些不惯，相信独个亦爱活得璀璨，邂逅与离别爱人如梦化，下个他分手之时是我定了于过程，如度假每天的心情也淡雅。 好啦，你嗰封就啊咁样啦。我对呢个恋爱脑究竟又会有啲咩说话想同一啲有呢、這个呢、這个叫咩呢，这个症状有人会称这种是一种病症来的。 是。 是。究竟我会对恋爱有恋爱脑的人说 什么有没有吃药的 呢，听一下。 恋爱脑的人你们好啊。其实我都是最近才第一次听到恋爱脑这个 term 的啫。我还见到有心理学家帮恋爱脑改了一个学术一点的名字，叫做病理性迷恋。其实无论叫咩名都好都唔难理解嘅。简单啲嚟讲，即係爱你爱到没自己，又或者以前所讲嘅恋爱大过天囉。恋爱脑嘅你，我知道你应该唔会认甚至唔会知道自己本身係有恋爱脑嘅。所以我就特登搵咗一啲坊间嘅条件，即管俾你睇下你自己又中咗几多样呢。 第一，就会将同情人见面永远放在第一位，就算原本有约都会推晒佢而为咗见另一半嘅。而第二就是好重疑心啦，唔知成日会諗住对方，仲会諗啊呢一刻佢唔喺我身边，又或者佢冇福，究竟佢做緊啲乜嘢呢。第三，就算对方错都会觉得系自己问题。而第四就是爱到冇晒底线，觉得为咗对方付出自己所有嘅嘢就可以得到更加多嘅爱啦。究竟呢啲有几多成准，我真係唔敢讲呀，大家当参考啦。但简单啲讲，其实就係如果你发现自己拍拖嘅时候开始冇咗自己，咩都淨係以对方为先，咩都就晒佢，有啲辛苦呀等等呢，可能就係有所谓嘅恋爱脑㗎啦。唔係话你唔啱，但你要知道爱情呢样嘢就好似星球大战嘅原理一样，係需要平衡嘅。仲有啊，万一你投入咁多，最后分手嗰下爆煲，好危险噶。所以啲人先至会成日话，爱嘅反面就系恨啫嘛。当你曾经有几爱，分手之后就会有几恨。所以恋爱脑嘅你，就算呢一刻你唔认都好，我都系要提醒你噶啦，尽量唔好跟车太贴，至少保持两秒距离，使出真功夫咯，方为情场嘅大师傅。祝你哋好运啊，有恋爱但系冇脑嘅波成常。 沿住泪细看，认得了你是谁，想对我剩低的一点爱意删除，嫌弃是你没有说出口的一句，累透了别挣扎爱着谁，大概我见的堡垒随你的手机密码粉碎，要显得这样神秘，就等苍天来定你罪，皮分手狠一点，我就算死也不会薄可怜。那痴心当实验，得知爱先变口角再演变，被拒绝来电，藏心于不遮掩，常用你冰冷目光打我面，如何幸免？宁愿我心一下子。知道你是谁，浪费我，我不反对，曾对你好得没有根据，你喜欢半途而废，让我不必以身相许，提分手狠一点，我就算死也不会薄可怜。那痴心当实验，得知爱先变口角再演变，藏心冤不遮掩，常用你冰冷目光打我面，如何幸免？宁愿我心一下子成灰，怕寂寞留下伏线，怕依赖你的门牵，又妄想然后再讲不出再见，继续上演。提分手狠一点，我未怕苦爱，反正已不甜。那痴心当实验，当礼脚留下破烂创伤，再见亦有事。藏心冤不遮掩，无谓要等到窒息先发现，渐行渐远，其实你心早已经离开。地球再来日你尽管更加无情，对你 聽過有啊，蘇麗珊一下子就不愛啊。 係啦，咁啊，今日咧大家都即係好熱烈咁樣點俾呢個戀愛腦嘅朋友啊，包括有 Chantel 嘅原來談戀愛是這麼一回事啦，有 Jenny 嘅單戀這件小事啦，陳偉璇嘅高敏族啦，仲有 Usobi 嘅不善先啦。不過我覺得咧，即係當中咁多首嘅作品咧，其實最貼題咧係以下呢一首啊。歌名都话埋俾你听 啊！系啊，呢个系上一个年代。如果而家就叫恋爱脑咧，当年就应该会用呢五个字去讲啊！啊，唔系， 系 五个字啊！恋爱大过天啊！ 学业要紧，我会小心。喜欢的他却在左紧，聊聊天竟比考试更专心。难道没有他，我会更自爱？何时可恋爱？理论为何没记载？要那样才是应该？同学内心事，恋爱大过天，想不想也日夜怀念，连甜梦也不够甜。当然，现在我未成年。 系 咯，呢五个字真系嗰时成日都会听到噶。 系啊，同埋咧，当年咧听完呢首歌咧，唔知点解个人真系会咁嘅，真系会成为一啲好恋爱脑嘅人噶。 系啊，呢五个字就系以前我哋会讲噶咯， 青春期作祟啊， 系同埋好 focus 喺读书时候嗰啲咯。 系啊，系啊，觉得即系读书就应该要咁咯。 系啊，听过有 Twins 啊之前嘅作品叫做《恋爱大过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加强打击不合资格人士违规使用两蚊搭车优惠。运输处副处长李瑞珍话，处方人员将会同公共交通营办商职员同埋外判保安员组成三人小队，下星期一开始喺全港十八区嘅专营巴士同小巴路线以及渡轮航线展开大型联合行动，其中专营巴士和渡轮公司职员将会身穿制服，小巴的职员都会戴上职员证行动。李瑞珍说，行动将会在不同时段进行，如果怀疑乘客可能违规使用优惠，将会要求出示身份证、八达通或者落油卡核对，当局将会视乎违规个案交给警方跟进和检控，如果查核期间有乘客不合作，警方会协助。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总管李婉玲说，港铁今个月25号起将会调高重铁、轻铁和巴士附加费，每个车站和闸机会张贴告示提醒乘客支付足够车费。屋宇署设立电话热线，俾市民查询住宅单位可能曾经进行结构改动事宜。热线今日起开放到下个月21号，市民可以在办公时间致电3842-5375，处方会视乎需要考虑延长热线的服务日期。发言人话，近日有不少市民希望了解怎样查阅批准图迹，以确定结构墙的位置，或者关注自己的单位会不会因为曾经进行改动和加建工程而对楼宇结构或者安全有影响，所以设立热线接听并且解答查询。屋宇署亦都将会联同香港建筑师学会、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分部同埋香港测量师学会下个月21号合办相关免费公众讲座，讲座以实体同埋网上形式进行，名额先到先得，参加者要事先喺处方嘅主题网页报名。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西贡普通道近住油麻埔街有种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咧嘅部分行车线都受阻，咁而家影响到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大会堂嘅车龙啦，咁都排到去北围噶，咁一段都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北围。之后再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排到去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釜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那个房主就是给我装修的人，所以我猜他可能利用装修的机会，把我们两家给打通了。 为什么会有这怀疑？ 有人进过我的房间，他用药把我给迷晕了。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喂，你上网睇咩睇到入晒神咁嘅？ 就嚟派第二期消费券啊嘛，政府话今期可以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我咪上网比较下六款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睇下转唔转咯。 转下都好啊，有多啲优惠啊嘛。不过咁，睇定就趁手啦，因为转钱包嘅话，就要喺6月5日至27日期间上消费券计划网站办手续，迟咗就转唔到噶啦。 我知啊，仲可以去全港9间临时服务中心办手续都得。不过我上网咁叻，梗系自己做啦。 知你叻。转有转的优惠，不转有不转的方便，各色其色，记住7月16日的派发日期就 OK 了。 嘩，你披着张被在这里搞什么？ 练紧舞狮咯，你看不出的咩？ 看不出，你不说我还以为你在这里扮鬼。你都是过来看看人家怎么练啦。 朝清子， 是啊，今集的后生仔办公地就由主持郑家杰去学舞狮了。 咦，看落有板有眼，等我继续练下先。 潮清志，逢星期六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红色根据色彩心理学，让人联想起生命和死亡，亦都有警告的含义。 中译的小说集《动物家族》的封面是以鲜红色加上一只隐约浮现香港地图的枯叶蝶。 大家可以自己去揣摩，咁点解红色呢？咁可以有两种的诠释嘅，讲动物其实都讲香港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今集我冯杰继续伙拍作家黄怡，用文字刻画亮起红灯的香港生态。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听日呢一首可以话系 Tropical House 嘅代表之一，佢叫做 Kygo。有个2022年大碟 Thrill of the Chase 当中嘅其中一首作品叫做 Undeniable。一首嚟自二人电影作品 Haze and Mellow。有个就是今年啊，2023年推出都几近期的作品叫 I'll Be Fine。 You know that everything comes to an end, but not right now. You're making me stay. We could hold on, we could hold on. It's too soon to say goodbye. But everything comes to an end, but not right now. You're making me stay. 听到而家第三首 Tropical House， 你会感觉到都系 House， 不过就 BPM 慢少少，速度慢少少。 而喺啲樂器嘅選擇上面都真係幾富熱帶感覺嘅。有啲網上媒體會形容咧 ，Tropical House 係電飲界當中一個棉花糖啊，的確係聽落去係會比較柔軟一啲、舒服啲。 To an end, but not right now. You're making me stay. Every time when you say that you love me, it's all. 聽緊呢首由 Livy 同埋 Turns 合作嘅作品，喺上個月5月份推出嘅歌曲，歌名叫做 Hold On。 And I tell myself I'll try to get you off my mind. So I go dancing, I close my eyes so I don't see, but I imagine you're right here, right next to me. 3 a.m. here again, and I'm still staring at my phone. If we're not dancing, I'd rather dance on my own. 叫做 Frank Walker， 嚟自加拿大嘅。2016年开始推出自己 debut 嘅作品之后咧，一路都有好多嘅产量啦。啱啱听过呢一首嚟自 Frank Walker， 叫做 I Go Dancing。 just left the room. You're right here and I'm missing you. I, I'm missing you. I'm missing you. 一首嚟自英国嘅 DJ and producer Sigala， 以及同埋 Talia Ma 合作嘅 Stay the Night。House 呢一类音乐咧，佢嘅乐器啦，佢嗰个气氛咧，都会系一啲 bright 啲、轻松、开心啲嘅。就嚟自 Hogland 同埋 Mark Clever 合作嘅叫做 Perfect Stranger。 I heard a million times before I came to you, one after the other side. cure. When love is forever gone and disappear like stars at dawn in every world that I've been on, it leads me back to you. 当提到 Tropical House， 都有一位嘅 DJ producer 都会令人联想到，就系 Lost Frequencies。当然佢嘅音乐而家已经唔止局限于喺呢一个类型当中啦。比利時的 DJ producer 叫 Lost Frequencies， 据说嚟緊好像有机会会嚟香港演出嘅。最后听过有 Back to You， 下个礼拜见。